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11:05能量注入，来这样的一首歌曲，连续的休息直到 turn off， 让我们热烈的欢迎千纯的回归。 虽然还在生病，但是我回归啦！大家好，我是千纯。 太好了，对，我们其实就看到他能坐在直播间的话，就知道虽然就可能还是抱恙哈， 是 还是需要恢复的时间，但起码今天说实话，大概聊聊天应该还好哈。 是，鼻音还是有点重哈。 对对对， 大家多担待啊。 慢慢好起来、嗯、然后这边我们也提醒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确实是，就一方面可能到年末了，大家都会有一些累，会有一些疲惫、嗯、 尤其是换季， 忙了一年了，对、嗯、再加上换季， 对， 再加上天冷，再加上现在有好多小朋友最近都在生病， 是的， 因为确实这一个病毒，就比如说感冒啊，或者有些肺炎的，对吧、 嗯、 都是在最近集中爆发出来，所以各位也要做好自己的健康防护，照顾、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回来以后，今天我们在周五的时候跟各位来聊一个话题，我本来以为应该还挺美好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这个你的梦想有没有实现哈？ 可以说是小学时候的梦想，也可以说是大学时候梦想，也可以说进入职场以后的梦想。 对、啊、 就坐上一台时光机，你去和过去的曾经的那个自己去相遇，看看当初是承诺的一些事情，对自己承诺的一些事情有没有兑现？ 我觉得不切实际的白日梦，有些时候都可以来聊一聊。 那倒是、啊。 对，然后这有朋友就没有想到，有些朋友都说这梦想还是有差距的，现实还是 什么 很残酷跟骨感的。 但还是要有梦想的，不然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哎，不需要这样，对不对？嗯、你想想你在上班摸鱼放空的时候，对自己有没有过什么样不切实际的想法？你好比说我做过一个白日梦，就是在看球的时候，总是在幻想说如果 你是球员， 对啊，我如果是19岁的萨卡，对不对？代表英格兰队这个射丢了最后那个点球，我会怎么样呢？最近总提不起劲，想法眺望人上进，心得了不快乐的病，容易被吵醒，梦才刚有苏醒，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无尽，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如果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 Do we know, do we know, here we go, 绝对不后退，日梦向前。壮丽的风景，燃烧的才是年轻，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 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不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想家，其实在前两天的时候也有朋友在呼唤这样的一首歌曲、 嗯、 放在今天更合适哈。来，我们看一看各位的白日做梦都有哪些哈。 这个白日做梦真的是白日做梦，他说希望世界和平、嗯、正午有星光永远都在、 嗯、要用刚才谁的金句哈这个现实很残酷哈。 对， 哎，这边还有这个 Hello November、 嗯、 月份牌哥哥也是这个对于体育运动特别的着迷哈、 嗯、 非常的了解，他说如果我是萨卡的话，那他就是麦克阿瑟，如果看球的各位、 嗯、 这是一个曾经对萨卡球员下狠脚的足球运动员、 嗯、 按说应该红牌罚下，但是最后裁判却给了一个黄牌啊、 嗯、 这种情况 况下证明你这个恶意满满不，滑铲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我们以后往后再放一放哈。好，有机会如果能在球场上较量也是挺好的，不过这一切都活在我们的幻想世界当中。 是，但有的梦想就实现了。你看宝姐也说，她说我的梦想就是想家里有医生，实现了，因为闺女儿是职业药师，在医院工作哈。 太棒了， 有时候还会给我科普一些专业知识。 哎，曾经这个家里面都提到说，如果家里有人是个医生，哪怕是个护士，咱对相应的这些这个医学知识比较了解的话，对于老人来说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保障， 是一个应急储备。 但真的还挺难的，想要对这些知识学起来真的很痛苦。我身边有那些这个医学生，发现说他们要储备的知识，好，学校本来就有很多的内容要消化掉，而在之后真正走上了自己的这条医生的道路，白衣天使的道路的时候，不断的要汲取 是 才可以，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啊，我们也向他们致敬。对，很开心，这边我们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一首新歌吧。昨天其实已经放过 Shivers 这首歌了，但是今天他又来了，但是师出有名，因为今天要放的是他的新的版本，这个叫混音，或者有其他人参与的版本啊，这是来自于 Wonder Girls 的叫宣美，是不是？还有就是韩国的说唱歌手 Jessie 共同来跟 Asher 黄老板的合作。Until the moon goes down, oh yeah, I want it all.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 wanna be that girl. I wanna kiss your eyes. I wanna drink that smile. I wanna feel like I'm like my soul's on fire. I wanna stay up all day and all night. Yeah, you got me singing like I love it when you do it like that. And when you're close up, give me the shivers. Oh baby, you wanna dance till the sun.Singing this song, drunk in love like it's Tennessee. That shot through the heart just like an AK. 911 emergency, we call it Mayday, Mayday. Hold up. No, I need no drama, I need harmony like soprano. I know anomaly, I just need some of that good love and loving. We chasing highs and dodging lows. Heart flowing like a river, ooh, you give me shivers. I wanna be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r eyes, I wanna drink that smile.失去过更明白，我要和你把热情。 下来。为你我换上新的衬衫，所有的窗都打开，一种奇妙气氛飘进来，多愉快。 之后我们来继续看到各位的梦想哈、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我曾经幻想有一只机器猫 啊、我看到了这个留言， 对吧？肚兜里边什么都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谁没想过呢？是不是？ 竹蜻蜓 第一次穿帽衫的时候，我恨不得我自己的兜就是个机器猫，对，然后就穿一个蓝色的在里边掏 半天啥也没有， 能掏出啥来？对，竹蜻蜓真的太令人喜欢了，哪个小孩没有头上顶着竹蜻蜓飞过哈？我。就曾经的，就咱确实买过那种手一搓就飞起来的竹蜻蜓嘛， 但它不能带着你飞啊。 对，那会儿就甚至自己拿胶条恨不得粘在蜻蜓顶上，然后假装在飞，跟小时候跟朋友在街心花园里边跑来跑去。 然后他拿了个拖把，是不是？好，这还看到用户1162说哈，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疫情赶紧结束啊，去周游世界，周游中国。 真的是， 我记得刚才还燕林吧，就说他的梦想就是当个旅游家，也是周游世界，还在努力当中。 太开心了，对，如果能够真的就是我们有闲有钱。能够出去好好走一走转一转的话，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特别不一样的，我觉得眼界跟状态。很多时候出去玩，一方面是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另外在其他的地方，不管是咱国内还是国外的异域风情，我们能够了解到生活在另外一片地方上的人的他们的人文这个风情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用自己的精力去局限自己了，很多事情会慢慢的想开一些。 对， 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些新鲜感，生活当中永远需要有新鲜感，才能够让我们再回到自己好像有一点一成不变的工作跟城市的时候，会觉得有更多的能量在内心哈。来听到的一首歌，超级对撞机乐队，所有喜欢旅行的朋友，这首歌叫做《环球旅行》，哎，Jack。 世纪之前不会忘记。 超级对撞机乐队带来一首《环球旅行》，说到底就是正午有星光哈。这边有朋友过来跟我们报道了，说这个我是老听友了，然后听了咱们这边 是不是 对很多的节目，这边提到了一些名字 啊， 来。 而且他也说了，他曾经的梦想是做正大综艺里的外景主持，可以环球旅行各地转，给大家推广旅行的目的地哈。 哎，我觉得就他听的这些节目来说，真的可以 带你出发嘛？ 没错，又带你出发，然后音乐加速度，对不对？早秀的听友，然后说现在节目也不敢多听了，戴耳机听嘛，怕伤着耳朵。然后还你说别的台的节目是什么意思？我还听下午一个小时的 Round Table， 锁定九七四好不好？ 你就算说那个台，你听听摩天轮好不好？ 与其闹，就别的。回忆又浮现，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一起走，一起跑，一起跳，相聚到永远有多好。一瞬间，时光转，少年郎，风吹叶落，枝条不眷恋。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曾经 到某一刻，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是不是能跑一个半程马拉松？ 哦， 对，然后 这个梦想现在 尝试过，现在傻，现在就跟乾隆白菜是两菜，随他爱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未来还是可以实现的， 完全是可以的，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确实有更多的空闲去跑步，而且那会儿也提到是因为这个刚入职的时候，大家一起来跑步，甚至还有一些测试、 军训什么的，是吧？ 对对对、然后那一段时间养成了一个跑步的习惯， 而且体能起来了， 发掘了一些能力，对。那会儿真的是比如说跑个什么5公里啊或者几公里是 OK 的、甚至都不用什么大喘气之类。后来就说我努力一下，本来想奔着马拉松去的，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他在尝试啊，跟着他们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跟了一阵儿、我就发现说你们先跑，我先去洗澡， 就是还觉得累是吗？ 根本不可能完成，对当时我来说，所以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循序渐进才能完成。然后就想跑个半程，也许熬一熬能熬过去，起码后半程你走过去不会太夸张。 跟你说的好像很有挑战一样， 是 我都想尝试跃跃欲试、 结果到后来以后发现其实一直没有机会，因为很多半程的可能是在这个比如说其他的城市，在早期的时候、也没空真的说专门跑到那个城市去跑一下，所以慢慢就放下了。 而且所谓的这个训练其实也花很久的时间，毕竟跑个半程也是要很久的时间，你加上你平时的训练，每天就大量的时间堆在这事上， 需要专业，需要对于自己的一个监控、然后需要身边有专业的人士，有经验的人来陪伴，甚至是、 没错， 不容易。好，回来以后、这边刚才听到了一首歌《宇宙人队》，然后一起跑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曾经都有哪些梦想哈。 曾经有梦想很快就实现了，这是特梅普说、升级梦想刚刚实现，到了5级。哎，这个梦想实现了，我们说下一个小目标好不好？接下来您还有什么小目标？ 小目标 6级， 达到6级，再小10。哎，你这个感觉其实跟月份牌哥哥每个月改个名字差不多。 可是你马上到封顶了耶！ 哎， 对吧？月份牌哥哥也是马上就 December 了。 继续加油哈！明年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启。 是。 这边还看到宋彦君说：“哎，不，对不起，看错了。一个胖子说，从小就喜欢开车。”现在呢是职业司机，太棒了、从小就喜欢汽车模型，现在挣钱，自己挣钱 自己买。 哎，职业司机就是不一样。请问您会不会排水渠过弯啊？ 真的是漂移 漂移。 十月的消亡里面有一首歌曲凑数的，就这一首啊，前后都没关系，甚至在整张专辑它的逻辑链条里面也是完全断开的，因为这首歌确实就像泪落心田说的，对不对？ 嗯， 头文字 D 大家应该都知道，那部电影当中的算是也不叫主题曲，一首配乐插曲了，很有趣的一份回忆。在现在大家在提到头文字 D 的时候，除非那些狂热粉丝，我们一直是动漫看过来的，那剩下的都是以周杰伦那一部电影为标准，而是由他参，而且是由他参演的角色，他演的不那么尴尬，不那么尴尬的电影之一啊。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梦想。 嗯， 刚才提到跑步，先说有几个后面大家说的，比如说小说，我最多也就跑个10公里， 嗯， 户外跑的，家里跑步机， 嗯， 也跑过10，但是跑完特别的饿。平时5-6公里还是很轻松的，其实已经很棒了。 你们都好厉害呀！我是能坐着就不会站着，我还跑步，我就没有那个力气，这个体力真的是跟不上，任何 人 不一样。 每个人的体能就是不一样， 是的， 何必呢？就比如说，就你看你现在这样还不会吃胖， 嗯， 就吃火锅吃什么，就证明说你本身内这个体内的代谢率是高的， 还可以， 你压根就不用折腾。 好嘞，那我就心安理得的，我就不跑步了。 战神之神之前也提到了说，就其实跑步机不推荐啊，真正要跑要练的话，还是推荐户外，那是一定的，更好的空气。 对， 其实对于。试着跑一些短途甚至中途的人来说，最重要外面的风景是不一样的，你有行进感，跑步机让你跑一会儿风景都一样就无聊了啊。好，这跑步我们不说了，回来以后看到其他的一些梦想哈。 有看到一个听众，他和我一样，小时候坐公交车，小时候公交车，可能就是80后哈，他说欣赏售票员拿着夹子撕票的感觉特好玩，那会儿有个梦想就是当售票员。我跟你说，小时候我也是看那个售票员撕那个票觉得非常的过瘾。然后呢，我那婶婶她就是一个售票员，然后他们那个公司有那种就是撕着给你撕着玩的票，就练习的那种，然后他就给我2沓，然后我天天撕着玩， 好幸福啊， 很开心，过瘾了。 现在解压的所谓的各种解压神器，其实就让你手上有个东西能够一直 动 抠着的， 是 好像有这种类似于， 而且不要过脑子 撕票的似的。对，我曾经包括很多人曾经都是自己做，拿家里不用的废纸，而且拿那种薄的，然后对把它裁成跟外边售票员差不多，皮筋儿后边绑上。 哎，我也做过这事儿， 对吧？ 是，对。 如果讲究的人，他每张票上还要再画上跟每一站的票似的。 对。 另外就是一定要有这头是红那头是蓝的铅笔， 一定要有那个板儿还。 哎，削完了以后这么着，先是铅笔上还要绑上皮筋儿，也是画一下， 是 往回一搓，再一揪。 套呀，你这是 绝对够专业，咱都是这么过来的哈， 都是同龄人。 哎，北京5号线上面是不需要卖票的，对，那会儿是地铁是不是这种售票方式哈？ 是的， 北京5号线朋友就提到了说，我小时候总想着长大，长大了以后发现自己总是还小啊，总有人叫哥哥。突然有一天被一位小朋友叫爷爷的时候，感觉也是 从哥哥到爷爷还是挺快的。 我们尊称一声大爷哈， 对， 按说应该是这样的，没关系，心里还是年轻的，是不是？我们就要听到了一首歌，祝您永远心里22哈。 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他今年农历4月6号好浪漫22，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有些感情不知冷度， 是有点热，他像公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哦，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哦，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他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22，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哦耶耶耶耶，他常会向往能回到那年才12，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单纯没有愁，他一直满怀希望，人生偶尔会走上一条。 千纯的一张车票炸出来这么多， 原来大家有共同的喜好，小时候 大家都是，很多朋友都提到了，然后甚至还回想起来当年还是月票呢，哈，对，蛮有趣的，也提到了体育运动，就有人提到说想当体育编辑跟解说，是不是？ 是，刚才看到有一个听众哈， 是谁来着？来让我看一下， 晨晨吧，好像是， 对，晨晨想做体育编辑解说球赛，可惜没有能够实现，然后于是这个喜欢球的老几位就提来了啊，喜欢一些什么段轩啊、贺炜啊。就特别的牛，真的是这样的啊！关于球赛的这邵生意，哎呦，我师哥 邵生意 特别的喜欢。有一天加上他微信以后，上来就直接说：“师哥，我太崇拜，我太喜欢你了。”师哥很客气，没有， 师哥说这种，担心我说的多了。 他主要是长得帅啊。好，这个关于足球解说方面，其实你能看到几个不同的流派。对，当时在电视台这主要的国家转播媒体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不光是对现场的整个的流程进程解说的特别丝丝入扣之外呢，他还会用到一些非常引经据点。的诗句 哦， 哎，很诗意的，他会把一场球赛到最后升华一下， 嗯， 尤其是靠这一方面出来的就是贺炜老师， 对，我刚想说这不是贺炜吗？ 就是某一年的，哎，是世界杯是不是？ 嗯， 到最后就每一场比赛特别到位的念几句诗，把所有球迷两方的情绪都能够带入进去以后就炸了啊， 嗯， 这是一种。然后另外呢，就是后来我们再看到的，在一些版权全都流向了一些网络平台之后，比如说詹俊。对这些广东派系的，他们就是话不能掉，全程比赛着您这边的话就一直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特别厉害。除此以外，他也会有一些自己传的，比如说横刀立马、唯我范大将军这些词儿出来。还有就是呢，他会看到镜头扫到台上的每一个人，他都能准确的说出这个人是谁，以及这个镜头为什么给他，这就太厉害了。多年的积累，而且他厉害的是在于，你发现很多足球解说他其实不太了解一些，比如说欧美流行音乐，黄老板。在台上，他旁边又是什么卷福之类的， 嚯，这得 不知道。但是詹俊可以说得一清二楚， 好厉害！ 哎，这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想要有特点的话，他们的知识储备跟眼界需要非常的宽阔。 是的， 想做体育解说不容易，没实现没关系，咱们现在还在筹备着，没准哪一天我们就听到晨晨在说球了哈。 是的，我们期待一下哈。 哎，继续看到还有朋友提到说，小时候这个纯纯一纯一千千，他就是在刚才的留言下面说，我妹说，我把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 他小时候什么梦想？ 看电视自由，家里人终于不管着了。 我们小时候确实是有，我记得我小时候半夜爬起来，趁爸爸妈妈睡着了，偷偷跑到客厅，然后把电视机打开， 绝对是 把那个布照着电视机，还照着我的头，照着我脑袋， 别有太多的光啊。 对呀，没错， 小朋友不要害怕啊，来，孤单的朋友也请你不要害怕，来自于张延晴。 一句话一首歌一支烟一滴眼泪，画面停在这瞬间，期待的闭上眼，这房间已经没有你的笑，多想再听一遍。也许你还在那等我，这不是最后的结果，反正我不会轻易的相信发生的一切竟然全想不明白，今天穿的衣服气味残留好像还在，录音带在循环，相机里这些照片声音总在我周围，天黑却变成雨水。 也许你还在那等我，这不是最后的结果，反正我不会轻易的相信发生的一切竟然全都是真的。 Am I hypnotized? Am I hypnotized? 不然我怎么会忘记你已经离我而去，我就像被 hypnotized。 左右交叉腿，踩着节拍舞步立即准备，上下点头嘿，既然一个人晚上又干嘛睡，如果所有的过去都是骗人的话，那么孤单的朋友请你不要害怕，焦虑会长白头发，时间没张嘴他又不会回答。 也许你还在那等我，这不是最后的结果，反正我不会轻易的相信发生的一切竟然全 小催眠哈，这歌叫做孤单的朋友请你不要害怕，最后唱的 hypnotize 就是催眠的意思啊。当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很痴迷的时候，在英文的歌曲里面你经常会听到说 you got me hypnotized， 你甚至都把我整个人催眠了，每天脑子里面全都是你，这是为什么？ 好浪漫的表达， 没错哈。回来以后我们继续，你们公交车可以不聊了好不好？ 买张票见过门还 8540呢，337呢啊， 还老物件啊。 好，我们继续看到其他朋友们的留言也是蛮有趣的，就比如说北京五号线又出现了。我先说一下，因为就着刚才提到说总是想实现看电视自由嘛，他小时候喜欢看着父母这个加班，希望自己也能加班。我觉得他希望看着父母加班是在于父母就 不管 晚回家就可以多玩一会儿多看一会儿，是不是呢？说现在实现了加班自由，想加就加，总是加班。然后这个聊天室也可以来个点赞自由，一下到无穷，继续加油啊。 好，看到这边用户2266说了，说玩玩游戏想当个游戏解说，游戏比赛的解说分析很羡慕， 不要撞到我的枪口上， 自己可以玩自己可以说， 太幸福了。当然游戏解说自己玩也得玩的通透一些再说，但我觉得好像游戏解说要比足球解说更难一些。真的好难，就比如说我平时看 PUBG， 也就是所谓的平时的吃鸡那类游戏的电竞会更多一些，在上面他们要分屏同时看着几支队伍，或者十几支几十支队伍同时在打，他打着的时候你过来就要看一下说一下这边，那边你要说一下那边，就太乱了，不像球就一个球来回飞。 还好你看我们眼观八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看着这么多屏幕，然后那么多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上午有星光。 Starts now. 玩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软过头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加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是我重获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折磨。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抱一下，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那些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说什么？ 你 知道你说什么吗？为什么你信了？ 是不是不了解我？是不是我说的没进你耳朵？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快承认。 徐佳莹加徐佳莹，对，然后今天算是在直击的时段出现过两次，这次加上了方大同的调调，听到的一首歌叫做自以为哈。12:04进入到今天正午有星光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在周五我们也是欢迎千纯正式回归哈。继续调调好身体，最近也提醒各位要保重好身体。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曾经的梦想是不是都实现了啊。其实我们最后鼓励大家都说的那些可以是不着边际的一些梦想，但曾经有过梦我觉得都是好事哈。 是，这边有听友说了，我曾经努力实现要有一条狗狗的梦想，好像现在实现了， 太棒了。 对，只好空白说，小时候对门阿姨就是374售票员，还跟她一起出过车呢， 好幸福啊。 是吧，坐在阿姨腿上，坐在阿姨旁边，不要影响阿姨工作， 就是你顿时就觉得好像你也是有权利了似的。对，有一种小时候就大家特别喜欢的狐假虎威的状态， 来给你出张票。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家里有一些老师嘛，对，然后就跟着老师去学校。我那会儿虽然还很小，甚至他的学生都比我大，我就喜欢站在那儿看着他们， 好像你是一个 好像我也是 小班长 辅导员什么似的啊。这种感觉很有趣啊。 还看到这边有听友说了哈，说这个有一次走路遛弯走了20公里，平均每天走几公里。 哎，这个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对， 我之前有朋友就是想比如说运动 类似于这个减脂一下，但是又觉得跑步特别无聊，他于是每天晚上都是，当然快走啊，走的不能太慢，就尝试这个过程，每天走个40分钟，走个几公里，到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吧， 嗯， 就瞬间简直变了一个人， 哎， 瘦得不行不行的。 那你还是坚持下来了， 也挺棒的，因为那样就，嗯，你更容易就有氧运动了，心率不会太快，就不会觉得太过累哈。 嗯， 来一首新歌吧，在这两天的时候，我们看到 MU。就是一个 MO 一个圈一斜杠， 一个圈一斜杠，嗯， 对，然后他又是带来了新的作品，今天新歌叫做布拉德皮特， 哦， 这首歌的 MV 放出了，很有趣，所以我决定这首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先说一下布拉德皮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 是的， 非常知名的演员，他在里边把自己化妆化成类似于布拉德皮特，当然有点夸张了， 嗯， 对，然后去仿装一下， 嗯， 自己就想象着说他有多么的酷，有多么的帅哈，啊，这可能就是从小的一个梦想，如果有一天长大了要跟布拉德皮特做朋友，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布拉德皮特也已经老去了，于是他决定自己模仿一把， 哎， 回忆一下青春的感觉哈， 哎， Brad Pitt from MU， 来 check it out。 You don't have to dry the white, I'm impressed. Sweep me off the floor, baby, you the best. My eyes light up when you walk in the door. It's a Hollywood moment, I like it. All this time, put my head in the sky. Didn't see what was in front of my eyes. If we never make it, I'm okay with it. I'm your Juliet, you're my Brad Pitt.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you look so fit. I'll keep spinning around for you, spinning around for you. If we fall in love, can we make it stick? I'm your Juliet, you're my Brad Pitt. Sing me any song, baby, it's a hit. I'll keep spinning around for you, spinning around for you. My eyes light up. 歌曲布拉德皮特哈，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喜欢这样的一位演员，曾经确实给我们奉献过非常棒的一些影片，但是你说这个布拉德皮特他的演技到底有多么的高超， 嗯， 一般吧，值得商榷，只不过他赶上了一些好的导演跟剧本哈， 嗯， 不过这个帅气呢在很多人心里成了定律之后，我觉得可以继续坚持啊， 好像多少年一直是全球最性感男士， 没错， 而且出现在很多歌手的歌里， 啊， 我觉得很多的欧美女性对 Brad Pitt 有执念， 没错， 嗯， 然后这边男生呢喜欢布拉德皮特就像雪孩子说的，喜欢他代言的手表也是一种支持了，哎，对不起雪孩子，我不确定你是男生女生哈，恕我瞎猜测了一下，一会儿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哈， 嗯， 来继续我们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些这个梦想， 嗯， 除了养狗，这边有喜欢养猫的， 对，说小时候妈妈不让养，现在老公对猫咪过敏又不能养， 嗯， 他说你要猫咪还是要我，嚯，啊，这梦想不能成真 好困难的选择 他 太狠了， 宿命题， 要猫还是要我？ 真的是啊，这个前两天跟那谁聊，那个啊，静宇聊， 嗯， 他不是家里养猫吗？ 嗯。 他猫毛还过敏， 嗯啊，那还养猫？ 对，但依旧养着。对，这就是一种爱，这就是喜欢，没办法哈、 嗯。 然后我说我最近也有点过敏，就一到换季的时候就眼睛有点痒。他说你查查是不是狗毛过敏？我说我们是要多坚持。昨天晚上在遛狗的时候发现大事不妙。 嗯， 我们家的丸子本来是在京西地区少有的柴犬， 听话的柴犬， 柴犬对、嗯。然后在小区里面更是以它的独特性， 嗯， 唯一性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 嗯 人家遛狗都要这个说，哎，你家这柴犬真好看。 打个招呼、嗯。 昨天晚上的时候，小区新进柴犬一只， 哎呦， 刚刚抱回来的，遛狗的时候正好碰见人家怀里抱着茶杯这么大的，萌萌哒，特别的可爱、 嗯。 我觉得完了，我先问了一下，您家这是，请问是公是母，男孩、 嗯、 女孩？人家说是个男孩， 嗯、 完了， 甭管公母，反正失宠了， 一山不容二虎啊，更何况有更年轻的呢？ 逗我去吧， 你自己好好表现吧，黄玲妈啊，听节目的话。 带着属于我的音乐走出你的世界，不再像昨天，也忘了地平线，只感到阳光和蓝天，心暖了会发现什么慢慢看不见，一二三四五六七，相遇只有几秒的记忆，呼吸，斟满勇气。 刘惜君带来的一首《鱼的记忆》。 嗯，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小时候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梦想，我们来聊一聊哈。 有听友说了，话我有好多话要说，但他就说了一句，说上班以后我就一直有个梦想，做个富贵闲人。经过10年的努力，我实现了梦想的一半，我做到了闲人。富贵哪儿去了？ 真的不容易。 就跟我说，就跟我说，不要跟我说穿搭，穿搭两个字，我只做到了穿。 穿搭也可以，但我们那是混搭哈。哎，这边有两位朋友也想当 DJ 的，是不是啊？ 对，有。 先看到左撇子思思吧啊，说小学的时候想当模特 啊， 他的身高没有长上去 啊，那确实说现实。 而且就是模特这一事儿吧，这些年其实大家这个也有所转变，之前就必须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现在好像什么样都可以了。然后说身高没长上去，后来想当 DJ。10年前啊，阴差阳错参加过北京台的这个小 DJ 大不同的海选，嚯！ 阴差阳错的参加了， 阴差阳错是怎么个回事？啊、走错门了是不是、啊？ 不小心投了个表格。 对，就对面坐着是盛博老师，嘿， 哦， 紧张的不行啊！3年前短视频直播还没有兴起的时候，做了8个月的网络主播啊，什么这些平台还没有火起来的时候， 另外一个平台 做，最后也没做起来。 但是因为平台没做起来，所以把它给埋了。 你别，最重要的，我们最关心的是对面做盛博老师的事儿。 你为啥紧张啊？ 人家怎么点评的呀？ 对呀，人家当时表情是不是很严肃？ 哎、考的什么题？他做这个评委的时候耐不 nice 啊？ 哎，但是我跟你说，有时候跟谁做评委哈，他耐不 nice 没有什么关系。 是 你往那儿一坐，你开始抖。 没错，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进台考试的时候，张曙荣老师考我，坐对面说啊，开始吧，然后我就开始抖。 对，特能理解。 其实做谁都会紧张。 对，就只有你从心理上来去征服评委，怎么做呢？我们表现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瞪着他，你就看着他，你看谁不理你或者谁特别凶的时候，你一直看着他。过一会儿，你看他脸就开始笑了， 不说话是吧？ 他就开始虚了， 就两个人开始斗。 对，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来，这边还有朋友提到泪落心田，就简直我们的专职小曲库哈。提到说小时候经常听广播，就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位电台 DJ。然后呢，来听着节目帮这个听友们排忧解难。结果由于自身的一些问题吧，然后这个梦想至今还没有实现。那可能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向要去努力，要去抓住的一些机会，对不对？ 有啊，我记得前一阵子不是我们开了一个平台，就是在我们的蜻蜓 FM 上开了一个小主播的平台嘛。当时怎么没有去参加呢？这样吧，明年欢迎你，好不好？ 没错，随时关注着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机会，也让更多的声音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哈。继续加油，这也是我曾经的梦想，唯一的可以实现并且为之努力最终实现的梦想 DJ， 成为一个音乐 DJ 啊。太快乐了，来太坦白。 夏天空就要变成红色，看着太阳一点点还剩下半个，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我也快颠倒了黑白，面向左边一看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太坦白，搞得我心里好悲哀，再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一场爱，你不要说话太坦白，没有谁真的离不开，现在我就要把 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你能把这 忽悠这个小眼朋友，然后我们就于是把他召唤了出来， 安排了这首歌哈。 对，这首鼓点也很吸引人哈。 这边有一个还把自己的梦想圆上了的，这边说的是上学的时候梦想有一天再也不读书了，结果没有实现。现在可是内卷太严重了，怎么办呢？别人告诉他读书，为什么要读书呢？因为读书破万卷。 这边还有朋友，刚才这个五号线，发了一张照片，自己跑步也是实现梦想的哈，去过很多地方，然后跑过各种全程的半程的马拉松， 是， 其中有一块奖牌特别的熟悉，通州半程马拉松、运河马拉松， 怎么着你是去过？ 第一届2017年的时候，如果您在起跑点的话，我在舞台上跟您那儿可是没少咋呼了半天啊，最后演送目送各位起跑出发， 我还你陪着跑了呢， 咱起床的时间差不多，哎，没准这我当时一张自拍当中还能找到五号线哈。 好， 听到了一首歌 Clean Bandit Jess Glenn I'd rather be with every step we take Kyoto to the bay strolling so casually we're different and the same gave you another name switch up the batteriesThank you.

的就是冷漠，对你说一百个理由，白给你一个笑容，迷恋你眼睛彩色是我需要你，사랑해 I love you。그심장을 love more， 所以呢喜欢了，趁现在我想要大声地说，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对你说一百个理由，白给你一个笑容，迷恋你眼睛彩色是我需要你，사랑해，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不啰嗦一百个心动，只为你一句爱我，渴望你手心温柔宇宙，我要你，사랑해。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对你说一百个理由，白给你一个笑容，迷恋你眼睛彩色是我需要你，사랑해，就是 love more， 不啰嗦一百个心动，只为你一句爱我，渴望你手心温柔宇宙，我要你，사랑해， I love you。 毕书尽的一首 Love More， 很多东西、嗯、很多东西你爱着爱着可能就是越爱越深，好比说这边吴豪先又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城市中心的马拉松、哦、一跑就停不下来、嗯、深陷其中哈，蛮好的其实。对， 但他也自己说了哈，就是曾经说过的那些梦想即使没有办法实现、嗯、但是曾经为实现他努力过就很好，自己报的比赛哪怕是含着泪也要跑完就我们就说其实跑步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嗯、我对我来说可能100%的痛苦， 没错， 那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80%的痛苦、嗯、那可能对他而言也有20%的痛苦，但他能忍过去， 没错、嗯、啊，对。然后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说，我现在梦想啊是当浩洋、 哎， 明年节目的常驻嘉宾。 哦， 看人家提前设想、提前规划， 还提前一个多月呢。 啊、想和谦哥一样，就应该叶谦是不是？对、 嗯。 然后说这个梦想可能没有实现的可能了，不能轻易放弃，对不对？一定要坚持，而且这证明对于这样的一个岗位爱之深啊， 是、嗯、 我们相信你努力一下一定可以成功的，期待在浩洋旁边看到你的身影、嗯、如果他不同意的话 我们给您定个话， 我们找他啊，我们把他过来聊一期节目给他聊透啊。 Post Malone Sanfield dance at this after party we still going strong speed so fast like a Ferrari we get wild like on safariWe still going strong. And all of these good things. All we need, good things. Tonight we go all night long. We party like Post Malone. Don't tell me to go. see the sunrise. We are in a zone. 5 a.m. but we still are rolling in the deepest of my emotions. We are in a zone. And all of these good things. All we need, good things, good things. Till now we go all night long. We party like Post Malone. Don't tell me to go. Yeah, we are never, ever going home tonight. Ain't nobody kill my vibe. Don't tell me to go. Yeah, we are never, ever going home. Yeah, we are never, ever going home. Yeah, we are never, ever going home. Tonight we go all night long. We party like Post Malone. Don't tell me to go. 其实是一位美国的歌手，然后在之后因为太多人喜欢他，他又很有个性，所以也像刚才布拉德皮特一样，被其他人也作为歌曲的名字写在了一首歌当中哈。来听到的是 Sam Felt 跟 Ronnie 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Post Malone。 Sam Felt 作为 DJ， 如果你喜欢电子音乐，喜欢这种舞曲风格的歌曲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他制作的其他人音乐的混音Remix， 包括黄老板的上一张专辑，上上张专辑了，对，他做过很多都非常的好听，他善于做这种在上面特别华丽的这些合成器的音色，没错，然后下面你还能听到非常扎实的这种键盘给敲出来的一些节奏点，做的完全不抢戏不刺耳，但是很华丽很好听，各位可以尝试一下哈。完了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 给浩洋开了个口吧，然后我们的听友就说了，我们也可以到正午有星光大嘉宾， 没错，然后刚才这个左撇子还说我要剪下来作为证据，别开玩笑哈，这个就是师哥那边的事情我们不敢太保证，但是呢就咱们的节目中午有星光我们绝对可以肯定，对，大家 明年没问题， 来明年来做常驻嘉宾啊。 我来给大家讲个笑话哈，补充一下哈，我记得小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发誓说我一定做到这个事情，不然我就从那个咱们五层楼跳下来，旁边女生扑哧一笑，我刚想相信他说我们这个只有四层楼 我当时也是就是在那个医院有一段时间有点心肌炎，然后住院的时候隔壁病房的小朋友过来借我的好几个我特别心里喜爱的玩具，拿走了以后说我这个下礼拜这礼拜五我玩完了就还给你， 好啊， 我说行啊没问题啊，你玩去吧， 出院 第二天出院 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肯沉淀。 依旧在追，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 我想那个夏天，我的玩具因为被人拿走记仇记了一整年啊。哎，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小时候的一些梦想。这个梦想越来越不庞大，还越来越容易实现的。好比说这边流星划过星空，跟我曾经有过同样的想法。 什么想法？ 上小学初中的时候迷上打街机、arcade， 就是我们小时候说的蹦厅，就是里边塞硬币打街机。 对， 经常为了这个逃课，这就不对了哈。当时发誓长大了一定得买一台放在家里，随时随地想玩就玩。这个愿望前几年实现了，虽然现在不怎么玩了，但是有一个那个就觉得说我现在更硬气了，都是小时候心里边太亏得慌， 看着就过瘾。 没错，我那会儿就是我没有逃课不至于那样。然后但是呢就管家里人伸手要钱，买钢镚买币也挺不容易的。而且水平有限，你不是天天玩在里边的一些关卡你就是过不去。然后又想过拳皇九七啊，这那射击的开坦克， 非常纠结， 没法弄啊。你就得选来选去的，不如自己全都有了。但后来就发现说有些当年蹦厅淘汰下来的这些机器没多少钱，买一个家里边它费电哈，你可以玩个痛快。后来就全都变成，因为那个游戏它其实很小的一个软件，装在电脑上，装在其他的一些这个主机上面以后，有那种小的摇杆的套件，你直接 USB 一插在它搓也行，也能有那个感觉，挺过瘾的吧。 就像是小时候那个感觉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你随时都能玩了又不稀罕了。 对， 就要小时候那种，我就玩不上，卡在那个坑尖，然后我又没有钱又没有时间， 就是 就想着朝思暮想那事儿。 没错。哎，你别说那个刚才提到歌手 Post Malone， 他就是在家里边，他估计小时候同样的梦想，家里弄了好几个街机跟那儿摆着，但最后你也没看他真玩过去， 就放那儿了。 真的是。 对，当然还有很大很大的大大的梦想，我们边时光雕刻说我要开一家连锁超市。 哎呦， 我从小开到大啊，虽然现在没有实现，但是我觉得我早晚会实现。 您打算开多长时间吧？那现在说的很简单， 多大规模？ 就是现在您要开了，我们肯定去支持。 是的 啊，想要这个一直开下去的话，估计您就得开始管我们收会员费了。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李子豪，当时分享了他的这首 H 的原版，然后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的 remix 版本。 总在争吵，没完没了，无理取闹，像在警告。不知道彼此耐心还能再撑多久，不懂自尊的感情是否无可救药，早已不计较。 你的花言烂造，很多曾经说过的话同样不再重要，余温的拥抱仿佛已经成为你的监牢，而现在的我是否失去完了你的解药，再对我笑不再跟我抱，如何知道是就预兆，剧情变糟糕，我在倒好，你说你想逃，下一步只要怎么才好，我不知道，你不在我身边的每一秒，窒息到快要忘记的心跳，陪你简单几句说的潦草，在耳边萦绕，你画的城堡我不会逃跑， 感情已变了形状，指甲似乎在你平常，心脏已变了模样，世界早已没了太阳，牵不到你的手，埋藏着深处的痛，喝不够的烈酒，灌得自己麻醉胸口，想念一根一根抽，心也逐渐变得抠，冰面变成绿色梦， Girl you 最终 take my soul， Girl you take my soul， 你不懂你在我的心里到底为有多重要，不要留我一个人，有点把我放不在我意，我的心被你偷走，不要再把我当成空气，等待着你的消息，到头来人去楼空，身边的花香鸟语，但愿是 你坐在我身边的每一秒，窒息到快要忘记的心跳，与你简单几句说的潦草，在耳边萦绕，你画的城堡，我不会在我身边的每一秒，窒息到快要忘记的心跳，与你简单几句说的潦草，在耳边萦绕，你画的城堡我不会逃跑， 来自于李子浩的 H，这样一首歌曲，同样他的歌曲都是非常的简单， 嗯， 但是听起来有一种小小的慵懒跟魔幻的感觉， 很舒服， 很舒服。对，我们也希望各位在这一个周末，虽然在中午下午还有工作，能够提前进入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心情的状态。 没错， 当然下午还是要更积极一些，我们要应对所有这个过来的问题跟困难哈。 嗯， 好，今天跟各位聊了这么多的梦想，也感谢大家的分享，有这么棒的一些想法， 有特别多的想法。 没错，啊，这什么花仙子的那个是不是还没提？ 花仙子，还有农场主要养几匹马，牛。牛羊成群那种， 我觉得农场主还好，自己起码要养一养。花仙子太棒了，现在回想小时候都很喜欢，我还有花仙子的手绢，很奇怪啊，一个男生， 可能是表妹。 还真是就是给我买的， 对 啊，可能因为那会儿我梳小辫，家里就辨别不出来，拿着那个手绢，心里就幻想自己会成为花仙子， 嗯， 不劳而获的代表啊。 拿着笔就觉得自己快变马良了， 哎，对，拿着花都不用画画，就直接撕花瓣去。 那你这个更快一些，那我只能拿阿拉丁神灯跟你 PK。 对，你那边使劲做，我这边每次有七瓣，你那边才仨， 想的可真美啊。 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祝真的很开心， 嗯， 提前快乐一下吧，祝各位周末愉快， 嗯， 周末好好休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卫， 我是千纯， 下周跟各位再见， 嗯，拜拜。 玫瑰 戴安娜，心跳像青草，时光温柔的流逝，目光在不经意相遇，是心笑着说你好，分